长话将会大幅增加违反居家令的罚款，由1000澳元增至5000澳元。他形容现在好像战争，但未想到会这么严峻。官员警告未来几日当地确诊数字会进一步上升，外界相信首府悉尼很大机会未能够按计划在今个月底解除封锁措施。州长话九月和十月的疫情仍然艰巨。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实施封城措施，在单日仍然新增21宗确诊。州政府卫生官员指出，当中有10人在外出期间受感染。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钦州街。咁就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有意外，龙尾钦州街。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十依街嘅快线都系有意外，而家大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就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十依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喺公主道桥面。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现在近沙田市中心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军营。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长沙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咁直至到听日嘅清晨6点，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交界嘅慢线仍然系会封闭。咁而家车辆咧暂时系禁止由长沙环道左转驶入发祥街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残奥运动员同奥运运动员一样，都经历长年训练和比赛，需要在残奥周期拿到一定的积分才可以出线，所以残奥的香港代表都是很努力才可以去到东京。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程紧贴赛事。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十八廿二，听紧你。 十年不变，再变人民光第一线，三个消失先。到西坛线唱不夜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两年金曲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海同聚，一个钟一个刘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播，每年 Hong Kong， 由星空旗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年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定廿二。 廿二听紧你点啊 ，Roland 梁志希， 钟哥你好啊， 你好啊， 我谂起一样嘢啊，就系咧，每一个职业咧做得耐咧，点都有少少嗰啲职业劳损噶嘛，好似啲 OL 咁啦，坐得多咧，条颈唔好啊，即系揿电脑揿得多啊嘛，揸车嘅朋友嗱，而家揸车揾食嘅朋友知道啦。即係嗰啲五十肩啊，咩肩都出曬噶嘛。究竟我哋做 DJ 做得耐咧，有啲咩職業性嘅勞損啊？ 你就話講嗰兩樣，我哋都中曬嘅。 係， 因為我哋等於一個 OL， 經常坐喺度開咪啦，又要經常用電腦咧， 係 中咗一個 OL 嘅嘢。 嗯， 咁我哋咧可能好似特別係你坐嗰個位咧，要控制呢、這、一個控制台啲儀表板上面嘅嘅一啲掣啦，同揸車係冇分別嘅。所以你又中埋嗰啲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嘅人工係比較淺薄嘅，所以我哋嘅荷包都會有肝硬化嘅出現啦。咁所以任何嘅問題都會喺一個 DJ 上邊咧反映曬出嚟。 你有冇呢啲啊？喂，我頭兩個冇喎，反而、 啊、 我就係真係坦白講，我真係喉嚨成日都唔舒服啫、 嗯， 因為用聲用得過度，同埋咧我真係隆隆地嘅，因為以前咧唔知頂咧就係、是、咧聽 headphone 聽得太大聲。所以我而家有少少撞聾嘅，真係。 哦，職業性失聰啊！ 係啊，即係唔應該聽嘅嘢我聽唔到。譬如你講我唔好嗰啲，我就聽唔到。你讚我咧係咩？係啊，做得好好咁樣。 咁你應該呢度係行運喎、 啊，係咪啊？ 係我哋有陣時咧係連啲唔應該聽嘅都聽埋咁。 係啊，而家農曆七月啦， 嗰啲睇啫。 係啊，要嗌梁榮忠，你唔好擰轉面啊！知唔知啊？夜晚行街 嗱，所以咧喺做一個工作，如果你經常重複咁樣做咧，好、 嗯、 多時候都會出現咗一啲即係身體上嘅毛病嘅。 係啊， 所以我哋應該點啊？睇多啲醫生咯， 同埋啊，今日嘅呢一位嘉賓咧，佢、 嗯、 反而我覺得咧，佢係越年長咧越 fit 啊。 嗯， 點解咧？因為佢跑步啊。 哦，咁即係佢以前唔跑咧。 梁榮忠、 Roland、梁子希， 十八廿二聽緊你。 我咧就1978年度咧加入香港電台第二台。我當年咧開始喺度學習嘅時候咧，就慢慢咧就有機會咧接受呢個 DJ 訓練嘅。咁跟住咧就做一個少少嘅節目環節嘅，係15分鐘嘅環節啦，叫做人物掃描嘅。啊，當時咧睇住我做呢個節目咧，包括咗麥之華啦，包括咗張文珍啦，包括咗呢一個伍嘉廉啦，哇，好多人夾住我，估唔估到我係邊個？ 十八廿二听紧你 啊！今日呢位好厉害、嗯、首先咧，即系我识佢已经识咗好多年， 嗯、 但系我唔系喺电台识佢，舞台界识佢。 系啊， 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睇佢做舞台剧先嘅。 系啊，我咧九几年咧，因为我好恩皮啦、 嗯， 我一个反叛嘅 DJ 啦，佢成日的我入房嘅。 嗯， 系啦、啊，呢位朋友就系狼哥魏炳龙。 魏炳龙， 系、哎、，hello 你好， 早晨，狼哥，早晨。 我都系喺电台同埋电视识你哋嘅，真系。 系、 啊，我喺电视咧睇到阿钟咧嚟到电视。嗰陣時係好紅嘅小生嚟噶嘛佢， 係啊。 咁另外喺電台咧就點樣？我93年咧喺美國翻嚟香港之後咧，我話開始升阿 Roland。 嗯、 Roland 係當時咧其中一個最優秀嘅 DJ 嚟。 嗱咁啊，狼哥就知道曬我哋啲底啊，睇曬啦。咁啊調翻轉頭，今日咧我哋嘅目標就係起翻阿狼哥嘅底啊嘛。 係啊， 係 啊。 但係我哋真係唔知啦。 你幾時加入二台㗎？係 咯， 我就咁樣嘅，我就大概去到1978年嘅時候咧。 哇！ 我 咦，阿钟仔读紧小学就嗰阵时，钟仔 系啦，你哋好细嘅时候，咁咧就我喺浸会咧读紧大专嘅时候咧，咁啊听有一个同学咧、 嗯， 就叫做阿邓海林讲，佢话咧，诶、哎、二台咧就招考呢个新 DJ 啊，你哋有冇兴趣啊？问我哋成班同学，结果我哋成班同学有几个人一齐咧就系申请， 嗯， 咁申请又试音啊，又成啊咁样，跟住咧就入咗嗰阵时嘅训练班，我记得有8个人。 八個咁少 嘅 咋？ 有一啲係我哋嘅學校嘅同學啦，有啲係出邊嘅外來嘅嗰啲，哇！有啲靚仔啊，有啲靚女啊， 嗯，哦，即係當年咧，即係咁樣講啊，阿鄧愛林姐姐，哇， 佢都好後生嘅，係咯，你係八個裏面其中一個啊， 八個其中一個， 嗯，當其時應該好多人去參加呢啲選拔嘅， 嗱咁佢就唔係一個正式嘅一個好似我哋以後所搞嗰啲 EBDJ 大賽， 哦， 或者比賽啊，或者招考嘅，佢係比較暗盤式， 嗯，哦， 咁暗盤式可能喺啲節目裏面講少少啊，或者係某啲雜誌嘅報導啊，咁結果咧就唔係好多人咧就係走去申請嘅， 嗯， 咁我唔知佢用啲咩方法啦，就係話最拉尾揀咗八個出嚟啦。 但當年狼哥，你係咪已經好中意廣播呢一項工作，還是係見人哋考，不如我都考啦咁咧？ 嗱，我咁樣嘅，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喺讀中學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中意即係迷戀上自己嘅聲音。呢個係唔啱嘅。咁因為嗰一代咧就好多時咧就發覺到咧，我哋對於一個新發明咧叫錄音機咧就好好奇嘅。咁我媽媽咧買咗一個，佢係當收音機啊，當聽卡塞帶嚟聽啦。咁但係原來有一個錄音部分。咁我中學嗰陣時都好中意睇舞台劇啊、舞蹈啊，即係嗰啲文化活動啊咁樣。咁啊睇完個舞台劇之後咧，就買咗個劇本翻嚟，都又讀下，又試下錄下。 嗯， 咁錄完之後咧，又再聽翻自己嘅聲音咧，開始對自己嘅聲音咧有啲啦，有啲迷戀啦，或者可以話係有啲自信啦。咁，嗯，到中學畢業之後咧，我就考咗當年嘅麗的電視嘅第一期訓練班。因為佢喺74至75年度咧，再重新再搞訓練班，咁， 嗯， 我入咗配音組，咁， 嗯， 就喺配音組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咧就係訓練自己嘅聲音，更加聽得多自己嘅聲音。咁到離開咗麗的電視之後咧，嗰陣時叫麗的嘅，而家叫亞視啊。咁就後屘就入讀大專啦，去到大專嘅時候咧，都係覺得都可以用自己嘅聲音，可能去學習多啲嘢嘅。咁， 嗯， 我做過配音啦，做過少少嘅喺大專佢裏邊做過舞台劇啦。咁，嗯，不如而家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 DJ 或者甚至廣播劇咁。咁， 嗯， 開始嘅。 咦？咁你嗱，我細個咧即係讀書聽你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做緊中文歌集啊、中文歌曲龍虎榜啦，但係斷估第一個節目唔係做呢啲節目。 第一個節目咧，我係做青春卡通曲嘅。 嗯， 當年咧最受歡迎嘅青春卡通曲就係晏晝四點鐘至六點鐘，大概好似兩個鐘頭到嘅時間咧，就係，是，唔同嘅 DJ 咧喺嗰度咧，就好似個大池咁樣啦，做嗰個訓練。咁，嗯，我新嚟啊嘛，我1978年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到79年度都好似差唔多嗰個時候咧，就開始俾我做一個15分鐘嘅小短短嘅片段。 即喺四至六里边， 冇错，喺其中一日，我唔记得礼拜几啊，做15分钟嘅啫。咁我咧就主要做人物访问， 嗯， 咁啊，譬如话我访问当时嘅出名嘅人啦，又或者唔出名嘅人啦，五台山嘅台长啊，哦，即系嗰个大家都传闻都知道嗰，那个， 就系睇 少少精神问题嗰，那个 喺广播度行嚟行去嗰位台长，唔系 系啦， 大家以为嘅台长 系啦， 系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名人啦，因为一个普通嘅访问节目咧，你唔可以访问一啲太普通嘅人。咁， 嗯， 可能有啲人咧有啲嘅吸引力啦，咁嗰陣時可能訪問啲明星啊，或者幕後嘅人啦，啊，導演啊，演員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創作人啦，啊，咁樣，譬如黃沾啊、盧沾啊，都係嗰陣時認識嘅比較好啲嘅朋友。咁然之後咧，就啲15分鐘嘅呢個節目咧就 OK 嘅。個反應都好好，然之後先開始俾你做其他嘅節目， 嗯， 例如咧，你先要歷練一個咧叫做輕談淺唱不夜天嘅前身，好似叫午夜樂韻啊，由凌晨一點鐘至三點鐘咧播嘅，咁， 嗯， 然之後三點鐘咧就負責咧播住個個個揸住個兜就收台嘅，三點鐘收台嘅， 哦， 嗰時都未係24小時廣播， 未係嘅。直至到1981年嘅時候，咁， 嗯， 應該係81年開始咧，就係，是，有新二台啦， 嗯。 二台出現嘅時候咧，就開始有24小時廣播。 嗯，當時先有24小時廣播。咁喺咁多個節目裏邊，即係無論係之前或者之後你做過啊，其實你自己去到呢一刻，印象最深嘅係邊一個節目咧？ 我自己最印象深嘅咧係應該係中文嗰集啦。 嗯， 當年咧就冇人做中文歌嘅，或者好少人做中文歌嘅， 因为当时都系流行叫做咩欧西流行歌曲，又或者系一啲国语嘅歌曲嘅。 嗰，那个年代70年代系咁嘅，咁，就由于我哋受西洋嘅影响啦，甚至系咧日文歌咧都可能会有一啲仲好过中文歌添嘅。 咁中文歌會中意播嘅咧，就唔係好多人嘅啫。 嗯， 咁大家咧即係都係應酬下，甚至係完全冇中文歌嗰個節目咧都有嘅。 嗯， 咁當時咧只係得兩個人嘅，一個咧就叫做張文新播中文歌，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好似中國人嘅中國人咧，同埋咧我唔係好聽得多呢個英文歌。 嗯， 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咪變咗，咦都可以喎，試下啦，就做呢個節目。 但係當時又冇咁多叫做唱廣東話嘅歌手噶嘛，咁你當時播嚟播去都係可能得幾位嘅啫。 直頭係啦，嗰陣時好慘噶。嗱，初頭嘅時候咧。就我哋嗰代咧就有汪明荃啦、鄭少秋啦、張德蘭啦咁樣，咁陳百強都係啱啱喺即之後少少嘅時間先出現嘅啫、嗯。譚詠麟嗰啲簡直未出現嘅。 哇！ 咁嗰陣時咧，你就唯有選擇嗰啲啦。所以我哋咩相思淚啊、鄭錦昌我都播嘅喎。 哦。 但係好在咧，就點樣入咗嚟冇幾耐之後咧、嗯，開始嗰個中文歌嗰個潮流咧就翻翻嚟啦。 嗯， 咁潮流嚟嘅時候咧，你咪有得播啦。 嗯， 第二咧就係話啲中文歌咧粵語歌聽得悶咧，於是乎咧我咧就點咧，我就發掘台灣歌。 嗯， 同埋咧星馬嘅某一啲嘅國語歌。 嗯， 因為星馬都有一啲人唱國語歌嘅。 嗯， 譬如話記得好似有個叫咩林淑平啊，即係佢啲星馬歌手嚟嘅，咁啊好中意播佢哋嘅中文歌。咁但係咧最主要咧就係台灣嗰部分。咁台灣有個部分咧有個好處咧係點啦？佢原來咧70年代嘅時候咧，台灣流行咗一隻新派嘅民歌。 嗯， 咁咧嗰啲民歌咧流傳到嚟香港，到喺70年代尾到80年代初嘅時候咧開始成熟啦。 嗯， 咁我哋聽到嘅齊豫啊，之前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嘅。乜嘢蔡琴啊，甚至蔡前啲啦、即係有好多嘅新格嘅民歌啊，都喺香港流傳，咁變咗我有機會可以播。於是乎，我咪將呢啲粵語歌，可能大家認為老土少少嘅粵語歌，再加埋一啲嘅台灣嘅呢個新派民歌啦，再加埋一啲嘅國語歌啊，或者星馬嘅粵語歌曲，咁嚟到做我自己嘅節目。 嗯， 但係當時咧即係譬如成個潮流都係想播一啲叫做即係歐西流行歌曲嘅時候，但係就喂郎哥，不如你去播中文歌啦，或者廣東歌啦。你嗰陣時會唔會覺得係嚇、啊、叫我做呢一啲，會唔會係？好似好蝕底嘅項目咁樣， 初頭咧大家都覺得，或者我自己都覺得會係播英文歌有型啲， 嗯， 即係好似高檔啲咁樣。你知播粵語歌嗰，哇！你播《相思淚》嗰陣時咧，你同哇係，我甚至啊播啲咩《禪院鐘聲》嗰啲，人哋一聽到，咦乜啲啲，即係咁嗰種啊，即係好俾人個感覺係粵曲，粵曲就老一橛嗰個感 覺，可能會喺當時會唔會有人俾人秒嘅感覺啊？ 一定係有少少唔好過㗎喇、 嗯。 我都想型啲呀，播返啲西洋歌曲。咁、 嗯、 但係又冇咁嘅機會啦。咁變咗我咪專心啲發掘啲新嘅中文歌曲好啲啦。咁同埋呢仲有個好處係點樣呢？慢慢呢原來呢發覺呢中文歌曲開始掂嘅時候呢就有新嘅元素出現啦。 嗯， 有啲嘅國際唱片公司佢哋開始肯灌呢個中文歌。 嗯， 於是乎咧，嗰啲國際公司係擁有兩種嘅版權，英文歌嘅版權同埋日文歌嘅版權。 嗯， 佢攞咗嗰啲原曲，然之後填上咗粵語歌詞，咁變咗一啲好新淨啲、好有型啲嘅中文歌曲。 嗯， 包括日文歌都係咁樣做。 嗯， 所以咧佢哋嗰個商業嘅策略，因為佢嘅商業策略係點咧，令到佢變咗中文歌之後咧，人哋就會買翻原裝嘅英文歌或者原裝日文歌，咁樣嘅碌落去之下咧，令到中文歌曲後期我哋播嘅時候咧，都覺得咦開始有型啲咯。 嗯， 咁我哋啲同事開始又有播翻啲有型啲嘅中文歌啦。 嗯，喂，嗰段歲月應該都好漫長嘅，由開始冇人留意到有人留意啦，轉頭下一部分翻嚟，不如問下郎咧，另一樣好擅長嘅嘢咧，就係專門揀 DJ 啊， 哇， 係好有眼光嘅佢。 梁榮忠 ，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我找不到他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行踪，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 呢位朋友咧，头先咧，阿狼哥咧都有讲过佢个名嘅，就系蔡琴姐姐啊，有佢嘅呢首叫做《南屏晚钟》。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今日有两位，一位就是上个礼拜累积下来的 KK KK 十八廿二， 是听紧你 淡定 K 啊， 是啊，好淡定的 K 啊，用他的冷静咧杀走了很多对手啊，上个礼拜 另一位挑战的朋友叫做阿伟十八廿二。Hello， 阿伟你好， 好 啦， 好啦，大家好， 有没有留心头先的访问内容啊？ 有啊， 有啊嘛，咁嚟咯噃，钟哥， 阿伟嗰把声好似细声咗少少啊，你尽量大声啲，记住听到问题，大声嗌自己个名先好答，得唔得？ 好，听晒先啊， okay, 好嚟啦， okay, 第一条开始， 即系啱啊，即系话阿 Roland 俾个 tips 系啱嘅，记得听晒个题目先啦，今次呢三条题目都要听晒先、 嗯。 好，第一条，1978年，倪炳郎喺浸会读书，当年二台招收新 DJ， 同学邓凯林提议报名。当时的训练班一共收了几多人？ 各位 ，KK 八个， 啱咗， 果然好快手啊！ 阿威，小心啲佢啊，佢真系好劲噶。 好嚟啦，第二条， 第二条， 倪炳郎最初报读当时的丽的电视的艺员训练班，第一份工作是加入哪个组 ？KK 各 位， 都是 KK 啊， 丽的电视。 咩啊？ 讲吓， 第一份工作入做咩组别？阿伟， 去饮酒， 啱咗。咦，咁佢唔算补答啊？嗬，算唔算啊？ 系补答嚟嘅，补答嚟嘅。因为阿 K K 嗌咗先，但系 K K 第一个答错。 O K。 但系全条题目咧就系倪炳郎当初报读当时丽的电视艺员训练班第一份工作加入边个组别咧？系配音组嘅，所以 K K 唔好咁心急。虽然你淡定啊， 系啦，好难得佢心急。 而家一比一啦， 系啊，一比一啦。K K， 话喺好紧要啊！即刻嚟第三条 啊！好啦， 倪炳郎最初主持下午4点到6点嘅节目，负责一个人物访问嘅环节。呢、這个环节每集有几长咧 ？K K K K， 15分钟。 啱 ，K K 答多次， 讲多次， 15分钟。 啱咗， 争少少啊 ！K K， 争少少啊！ 系，喂阿伟啊！我欣赏你嗰个唔怕 K K 啊，因为咧 K K 就好劲啊，阿伟好踊跃，佢希望得到佢嘅成绩啊吓、 嗯。 喂阿伟，咁嗱，虽然输咗咧，我哋送翻一个咧好靓嘅二台口罩香薰扣俾你嘅。 多谢 晒，希望你攞咗之后作为一个纪念咧，亦都唔希望你可以要用好耐啦。因为如果用好耐之后，我哋要戴口罩戴好耐。 你之后可以将佢变成扮耳环啦，都几靓， 都靓嘅，系 系咯。 好啊， 阿伟有啲咩点唱啊？ 嗯， 听个节目个人啦 ，KK 啦，你哋啦， 多谢晒。 喂，又问下阿伟啊，你听咗二台几耐啊？ 成个落风落咗咁耐咯，尤其夜晚节目咯。 系、哎、啊，哦，夜晚你以前听咩节目噶？ 夜晚早期嗰时邓海林啦， 哇， 欧石强嗰啲啦， 哇， 海池的天空啦嗰啲咯。 咦，你都系前辈级嚟噶咯，真系。 系啦，算系噶啦，有翻上下噶啦都。 系咯，咁把声 keep 得好好啊，唔似啊吓。系啦 ，OK， 多谢你支持啊，喂，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多谢晒你先。 好，拜拜，喂， 拜拜，拜拜。 好，同下冷静 K 倾下偈先啦。 Hello， 你好， 系 你又赢多一局咯，师傅。 嗱，暂时咧。暫時去到呢一個 round 咧，阿 KK 應該就平咗我哋暫時最高分數嘅。 係啊， 咁睇下究竟可唔可以突破極限咧？ 係啊， 就留待下一個 round 啦。 係啊，因為咧你再贏嘅話，你而家都有成60分噶咯，個成績相當之好啊嚇。咁啊，讓下啲嚟緊嘅新參賽者啦。 咁又唔使讓嘅，識答咪答咯。睇你可唔可以有冇個能力咧？搭到去第12集咯， 慢翻少少咯，唔好咁快咯，搭得好啦。喂，咁啊，多谢阿 K K 先，转头翻嚟 继续倾啊。 好，咁我哋都呼吁下啦，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啦，就系咧报定名参与我哋啦。可能第二、第三 part 咧，或者下个礼拜都可以参加定都得嘅。 寻找终极二台咪等紧你。 好，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民阵是不是已经开会决定解散，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正是处理民阵的事情，将会在明天下午交代。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是由美国抵港，同样已经接种两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名38岁女外佣住在赤柱村道一间独立屋，她6月18日前往美国，并在今月1日回香港，上月29日出发之前检测结果呈阴性。这名外佣抵港的时候，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呈阴性，在检疫酒店完成7日隔离，第12日样本呈初步阳性，之后确诊，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无病征，当局列作输入个案。资料显示，他在4月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上月27日血液样本对病毒抗体呈阳性。另一名患者是56岁男子，3月12日和4月5日在美国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同样无病征。警方拘捕8人，涉嫌串谋诈骗，当中2人涉嫌向另外6名非华裔人士收购非政府组织签发的食物卡，在超市换取食物和日用品。警方说，上个月中接获报案，指2名超市女职员怀疑假冒酷刑申请人士，利用非政府组织签发的食物卡在自己工作的超市骗取食物和日用品。警方拘捕2人，在他们身上搜出由非政府机构签发给6名非华裔人士的食物卡和收据。警方说，被捕女子涉嫌以750元向非华裔人士购买面值1200元的食物卡，之后冒充当事人和签名，并且保留购物的收据，之后再由当事人将卡和收据交给机构充值，以便之后再骗取食物和日用品。警方之后拘捕3名印尼女子、1名尼泊尔女子、1名巴基斯坦男子和1名孟加拉男子，怀疑涉案。日本东京都新增509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超过5000宗。厚生劳动省话，全国新型肺炎重症患者达到1521人，连续2日创新高。日本受第五波疫情影响，全国确诊数目加速上升，医疗系统告急。疫情专家小组认为，而家前线医疗状况接近灾害时候的局面。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较早前近太子道西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南昌街。就系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有意外，龙尾喺南昌街。咁而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洗衣街快线嘅意外都系处理紧，龙尾就喺公主道桥面。就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快线有意外，龙尾公主道桥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麦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近美林村。另外在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最后提提大家，清水湾道因为有修剪树木工程，现在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哋系三五成群， 二台四十周年，我啊涉足二台越做越红，我自豪足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儿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喺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系砥砺前行、重新出发嘅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电台冷知识爆咗，进行直播或者录音嘅时候，声音会经过米高峰传送出去或者收录。如果声量过大，我哋称为爆咗。通过控制台嘅仪表板可以睇到相差多少而进行调节，直到回复适当水平。我系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好，继续有狼哥喺度啦，阿狼 系 系咪有中文歌集之后先去数榜噶？ 系啊系啊，即系、有个对呢中文歌曲有个根底之后咧，你熟悉嗰个行情啦，识得嗰啲歌手啦，甚至系识得啲作曲填词人之后咧，累积咗好多嘅认识，之后你都开始咧，又中意中文歌啦，你可以做分析啊咁样。咁啊，中文歌嘅龙虎榜咧，我哋喺做嘅时候咧，都希望咧对于呢、這个。 音樂工業，甚至是音樂的本身，譬如說作曲啊、填詞啊、歌手啊、演繹啊等等，都有個分析的。嗯、所以呢有了個根底之後呢才可以做龍虎榜。 嗯，咁但係嗰陣時係幾時開始發掘你呢要去做管理階層啊，開始揀 DJ 嘅工作嘅呢？ 嗱我自己呢就個人嘅感覺呢就係我你可以話係唔係完全太鍾意做一個 DJ 嘅工作。你可以話我自己嘅即係自己知自己事。我覺得我唔係一個最好嘅 DJ。 嗯。 我如果繼續去嘅話呢，我既然唔能夠成為一個好好嘅 DJ， 我不如學下做幕後嘅工作啦。最初頭嘅時候呢，我哋做嘅工作呢係包括咗做節目嘅助理啦，搞音樂會啦，幫新哥啊，幫伍嘉廉啊，甚至係幫葉漢良啊。嗯、我做啲編導啊，甚至係助理編導啊，咁 即係喺幕後嘅工作。 冇錯，一路喺度學啦。學嘅時候咧，通常咧就因為佢哋係管理層嚟，已經係咗，因為佢哋係二台嘅即係大佬嚟噶嘛。所以管理層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學到一啲咧，點樣管理啲人啊？呢個潮流係點樣啊？啲 DJ 應該點處理啊？裏面有咩行政工作啊？啲開單啊等等，搞 show 點樣同你嘅即係贊助人咧一齊傾嘢啊？點樣結交多啲嘅江湖嘅朋友而熟悉技術上，因為我哋搞 show 噶嘛，咁嘅。我覺得比較有興趣啲，有興趣我自己做 DJ 嘅，咁、所以咧我就揀選咗從事幕後工作。咁從事幕後工作咧，你慢慢晉升嘅時候咧，有比較大啲嘅機會。純粹一個 DJ 去晉升咧，比較難啲嘅，唔係咁多嘅機會嘅。同埋咧，佢嘅心咧係中意做一個藝人，即係做一個 DJ。咁佢哋有佢哋嘅好處嘅，咁我哋唔係咁嘅心態就唔同。 但係狼哥想翻轉頭問翻少少嘢。有啲乜嘢令到你有一个睇法或者一个启发、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可以成为好优秀嘅广播人呢？ 嗱，优秀广播人呢一定要有好几个条件嘅。我一个其中一个条件呢，我反应好慢。我有一个问题嘅话呢，我会諗好耐嘅。咁但呢，如果你做节目嘅话呢，咁样好蚀底嘅。 咁可能未必系你反应慢，因为首先我唔觉得啦。我觉得你系深思熟虑嘅。即系可能有好多好多资讯你喺度过滤緊呢，是咁样咯， 真系好嘢啦！你同我讲好说话， 唔系呢个呢个系真嘅，龙哥， 我都觉得系啦。可能谂嘅嘢太多啦，不过咧，我希望咁样谂得比较周全啲啦。如果你话行政方面咧，系应该咁谂嘅， 系， 但系咧，好虾人嘅地方咧，就系话你做节目咧，不容许你咁短时间咧，都谂唔到一条桥出嚟嘅、或者谂唔到一个对答嘅对应嘅咁样。咁呢個係最主要嘅，同埋咧，我有時發覺到咧，我唔係好似一啲嘅 DJ 咁勤力。呢個好坦白講。即係我總咧係點啊？我中意攤喺度諗一樣嘢，諗好耐先行動嘅。咁所以咧，形成咗我比較懶啲嘅性格嘅。咁如果係咁樣咧，對做一個 DJ 咧，初頭嘅初年嘅時候咧，就會好後生啦，好薄嘅，夜晚剪帶剪到凌晨通宵。搞掂嘅為止，聽日交功課，老細讚我就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冇咗呢種心態嘅時候咧，我覺得，既然有自己又咁懶。既然自己又覺得咧，就唔係話有充足嘅條件，不如我轉做幕後啦。 我都係嗰句啦，樂哥，你真係唔係懶啊，深思熟慮。因為真正懶嘅人，我見過，你完全唔係。 喂，咁阿狼，你第一批從你嘅眼光去揀嘅 DJ， 而我哋又熟悉嘅係邊啲咧？又 嗱，我可以咁講咧，就最初頭咧，其實係撞錯。有啲系撞咗，譬如话周慧敏呢个 case 咧，成日都有啲朋友话：哎呀，你系佢老师啊！成日我话俾你听，佢老师咧有两个，或者系发掘佢人有两个，第一个就邓伟林，第二个咧就倪炳龙。发掘嘅原因系一个歌唱比赛咧，周慧敏去参加歌唱比赛，哇！呢个靓女虽然冇得到奖，即系佢啲好麻麻啲嘅奖咧。咁跟住咧就俾当日做司仪嘅邓海林发言，邓海林翻嚟咧同我讲：，喂，阿郎啊，你不如咁啊，你搵下呢个啦，我见到个靓女几好啊，咁样。咁啊，好啦，咁佢讲完就走咗，跟住攞咗个电话，攞个电话俾我咯，我打电话俾周慧敏，系啦，周慧敏，我想叫你哋试下音得唔得？咁佢唔知发生咩事，佢你系边位啊？我系倪炳郎噶，佢好似识得我个名个样啊！啲事搞掂就嚟走去试音，佢仲问我一句：你真系叫倪炳郎咁样咁样？ 但我相信当时嗰个电话骗案冇咁多啊，即系唔会觉得呢个人系伪冒倪炳郎啊。 同埋咧，佢又纯啲嘅，咁走嚟试音啦。咁所以我话俾你听，呢个系缘分嚟嘅。我哋第一眼见到佢咧，唔觉得佢系一个好超级嘅 即係好醒嘅，或者我哋要嘅 DJ、 哦。 但係我哋覺得佢可能有潛質。 嗯， 所以咧就點樣？我哋覺得就不如咯，揾佢入嚟試下先啦。 嗯， 先做節目嘅 PA。等你捱下先咁樣，於是佢節目助理成日俾阿蛋鬧嘅，即係因為咧佢就唔係咁醒嘅嗰陣時，嗰陣時嚇、啊、後屘就醒啦。不過人嘅醒法有好多種嘅，有啲係即時反應好好，有啲可能係深思熟慮， 太深思熟慮啊。 咁慢慢啦，開始培養啦。我成日覺得係緣分嚟嘅。到我哋後屘咧，我哋主動咧就出擊啦。係點樣咧？唔係呢一種發掘啲。呢種發掘啲，譬如話譚耀賢啦、啊，譬如話鄧慧詩啊，都係呢一種嘅，即係自己遊埋嚟嘅。咁、 嗯、 然之後咧就係、是、好似阿 Don 啊、曾婉明啊、記者 Don 啊，都係咁樣，嗯、即係撞到覺得有緣分，咦試下啦，幫我做一個 project， 咦好喎、啊，繼續啊。咁我後屘咧，我哋主動咧就搞 DJ 嘅大賽， 嗯、 希望喺大賽裏面咧就揾到一啲街外啊，嗰啲幾千人嚟報名。真係幾正人冇嘅， 但係當時搞呢啲 DJ 大賽咧，即係喺你印象裏邊，又或者而家、大家都認識嘅有邊幾位咧？ 嗱，而家認識嘅，譬如話當年嘅林珊珊啦，譬如話梁兆輝啦，譬如話 郭偉安啦， 郭偉安都係 DJ 大賽嘅，陳漢斯啦， 係、咯， 周國峰啦。即是陳小芝啦、即是後尾嘅陳嘉熙啊等等，全部都是呢啲嘅比賽。 係啊， 陳永業啊， 係啊，我都係參加比賽噶嘛。 你參加後尾呢啲比賽？ 係啊，九二年咯， 九二年。 係啊，係啊， 我即係全部獨當一面嘅 DJ， 全部都係經阿狼哥手執出嚟。 嗱，有時咧就唔可以講緣分嘅，咁、但系咧，其實佢哋參加比賽嘅時候咧，就可以顯示到，因為有一啲人咧就真係唔得，我都唔明，幾年都見到嗰個人甩曬牙咁就再嚟考一次咁樣，即係十秒你就想叮佢啦，不過咧有禮貌啲，三十秒先叮佢，我你哋唔好叮佢住啊，俾佢講多三十秒先啦，咁、即係明知啦咁樣，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精英咧就喺嗰度出現， 嗯。 咁變咗咧，就呢、這個你話係一個緣分又得，咁跟住慢慢做訓練啊，篩佢哋啊，篩到真係，即係有啲我趯佢走嘅，趯佢走的意思即係話，喂，年青人，你讀緊法律嘅喎，點解入嚟做 DJ？ 你做乜嘢啊？咁樣，我已經冇話到，喂，你唔好嘥咗你大學讀法律嗰樣嘢，你都係開始想做律師噶，係咪先？你走入嚟都要做呢個 DJ， 做乜鬼嘢啊？我知道 DJ 嘅人工係幾多，我知道你嘅前途會係點樣。咁你不如你哋唔好咁樣啦。於是喺訓練班裏面咧，我講咗兩嘢之後咧，佢跟住就走。其實我覺得我做緊一件好事。 但係龍哥點解當日你見到我嘅時候唔同我講咧？ 吓，即系你又系 DJ 训练班嘅咩？ 我唔系啊，即系其实做 DJ 嘅人工系得咁多，即系讲声咁样。 唔系，佢知道你唔自在啊，你明唔明啊？ 介绍， 哎呀，你出边大把啦，阿钟仔咁样嘛。 我识阿钟仔咧，我发觉咧，估唔到佢嘅天分咧，原来喺做 DJ 嘅节目，做节目嘅天分咁高。因为我哋以前只系见到佢喺电视台里面做演员，因为你唔知道个演员个嗰个能力会系点样噶嘛，因为佢哋读剧本啫嘛， 系。 但系原来你冇咗剧本仲劲啊！ 呢个所以调翻转头，即系做咗而家十多年之后咧，发现咧，原来我真系即系喜欢呢一度多啲，好老实讲，好老实讲， 比较自由啲系咪 咧？自由啲啦，同埋更加贴近自己脑里边想表达嘅一啲意念。无论是整个的机构的营运又或者是那个传播的模式都跟以前电视台很不同的嘛。现在这个就更加贴近。更加貼近。 喂，你唔係純正嘅電台喎，你純正嘅電台人 就係 歐倫喎。 係啊，係啊， 歐倫，你又覺得點咧？ 我覺得就係其實陣間會想問你嘅下部分，你點樣處理我哋呢啲 DJ 啊？因為咧，所有 DJ 都係麻煩啦， 麻煩係 同埋有態度嘅，即係紅得嗰啲咧，一定係麻煩嘅， 係啦，麻煩又好似冇乜成就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究竟阿狼哥作為一個管理階層，當年點樣處理呢班麻煩友咧？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寻找终极二台迷， 在这个寻找终极二台迷之前可以呼吁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寻找终极二台迷的话、不妨打个电话来18723888给我们。 是啊，其实去到总决赛除了冠军是终极无敌二台迷之外，其实亚军和季军都有奖品的，放心吧。亚军那个叫做超级无敌二台迷，季军是无敌二台迷，分别都会有冠军有1000元超市礼券，亚军有500元，季军有300元的超市券。 你讲到好像卖楼那样，即是有海景啦， 系啊， 无敌海景啦，同埋超级无敌海景嘅分别。 我好啱做 sales 嘅，不嬲都， 其实都系望住嗰个海， 系啊系啦， 系冇分别。 好，我哋揾翻咧，而家第二回合嘅阿赢紧嘅阿冷静 K K 嚟先 ，K K 十八廿二， 系听紧你。 好，另外咧呢位新对手叫阿 苏， 十八廿二听紧你啊，系咪苏？ 听紧你。 系、哎、啊，咦，阿苏把声好醒喎、 啊，咦？我 feel 到你有啲吓行紧运嘅声音、啊， 嗯， 系咪啊？ 系啊，好啦， 嗱，记住都系啊，嗌咗自己个名先吓。今次呢几条题目，比较短啲嘅，但系都系记住听晒最后嗰粒字先好答，就比较稳阵啲。 好， 好嚟啦，第一条，倪冰郎主持嘅节目《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前身叫做乜嘢名咧？ K K 中文歌手。 哦， 佢话我迟两秒啫，唔代表我唔识，系啦， 好嘢，好 啱咗，系啦， 系啦，就系当年咧，佢系先开始咗中文歌集，后边咧呢个节目先演化咗做中文歌曲《龙虎榜》嘅。 嗯， 好，第二条啦，阿苏俾心机啊， 好。 当年邓凯林因为做一个歌唱比赛嘅司仪，提议倪炳郎约见其中一位参赛者， 阿苏。周慧敏， 啱咗。 佢系边位呢？就系、是、周慧敏嘅。咦？ 哇！一比一啦， 一讲一讲，喝一喝啦，数即刻，咦？起即系出嚟嘅。 系啊 ，K K 系 佢，你又准备嗰啲好冷静， 冷静啊！ 然后一掌打到阿苏呕血嗰啲系嘛？好啦， 好嚟啦，决胜呢条啊！ 嗯， 请讲出喺访问里边。由倪炳郎主理的 DJ 大赛而入行的 DJ 名称 K K 系 林珊珊、梁兆辉、陈永耀。 哇， 够啦！其实我系 周国峰， 系啊，俾啲阿苏答下啦，系咯， 我只系话讲出其中两位就够啦。咁啊 ，K K 已经答咗三个，都够用啦。 哎呀，阿苏啊，好惨啊，输得，但系阿苏好落力啊，已经系啊， 唔紧要。阿苏个表现都好好啊，苏都 系啊，送翻个类似咧，好似头先讲过，好似耳环咁靓噶，就系、是、二台口罩香薰扣啊，好唔好？ 多谢， 多谢你嘅参与。 阿苏啊，咁其实你听咗咁多年二台咧，印象最深刻系边个节目啊？ 论朱丽斯。 哇，有品味、啊。 喂，唔系做妹嘅，唔好意思啊，台长。 唔系同事噶， 真系唔系妹嚟嘅，我唔知噶啦。多谢同事、啊 我小朋友上过去你嗰个节目噶。 系咩、啊？哦，多谢。你的小朋友而家系咪都已经三十几岁噶啦？ 冇，未够三十。 哦，嗰阵时嗱，不如你讲一个轮住嚟试，你最记得嘅 环 节啊，或者内容啊，你睇下勾翻起我啲回忆啊又。 小朋友上去玩游戏咯。 细路仔嗰啲啊？ 系啊。 哦，即系咪东东大师嗰阵时啊？ 系啦，冇错冇错。 哦，东东大师已经好大个啦，而家。 东东大师就嚟。 都四张啦，就快。阿张宇东 有冇啊？有冇啊？ 有三十几噶啦，张宇东系啊系啊。 系啊，我仔咪同佢做过节目咯。 系啊，咁、哦、你就带佢上嚟，但你有冇开麦噶？ 我好似一两句啦。 系啊，你头先一讲轮住嚟试嗰四个字咧，真系好系我嗰阵时啲听众咧。 轮住嚟试。 系啦、啊，你有冇煮过饭上嚟俾我食噶？ 冇， 因为我哋有个环节咧，叫啲太太咧，每人煮一味送俾我哋，好似嗰啲 smap 咁咧试味咧。 咦、哎，话呢个好喎、 啊，系啊， 冇啊， 你可以挤落神光睇下先。 系啊，啱想讲咧，可唔可以帮我叫早餐咧？嗰啲 系啦，咁啊，话每个礼拜搵四个太太上嚟煮早餐俾你哋食，咁睇下边个最好食咧，就有啲有啲奖品送俾佢咯。 唔使啊，就奖励佢下个礼拜可以继续咯。 系咯， 继续煮 都好啊，好唔好阿苏，阿苏多谢你支持、 啊。 系啊，咁你个仔你而家你个仔结咗婚未？我想知 未啊？ 哦， 哇，咁即系要我哋要调翻转头要点唱俾阿苏听先？多谢晒你嘅支持啊！ 多谢你一家嘅支持啊！ 系啊系啊，好耐噶啦， 好开心。 我听啊啊啊啊边个？ 仲有边个啊？ 二台台长呢？好恶嗰个。 好恶 咩华咩华 阿碌阿碌 何锦华 唔系啊曾志华 哦曾志华 好恶嗰个佢而家唔恶噶啦放心啦系啊我都冇咁恶啦系啦我哋而家个个都 系啊你以前好恶噶 系啊哇哦仲有啲咩有咩恶亲你先 我唔恶听众噶我恶同事啫嘛以前 系咯啊好啦多谢晒苏啊多谢晒 又拜拜 多谢啊好啦台主 K K 系 咦嗱 K K 而家暂时应该。应该是 應該是最高分是他 是、啊、 但是現在都還未知道究竟他可以是不是可以一路落到去第十二集、啊、 喂那 KK、啊、如果你這樣贏下去你個個禮拜星期六都不得閒的了、嗯、你要 keep 住在這裡、啊 看下點啦， 睇下點啊！你係咪你可以聽？你可以下一個。 我係逢禮拜六放假嘅，冇乜所謂。 同埋其實你係咪冇朋友嘅都係嘛？即係我哋就係你嘅朋友嘛，收音機裏邊嘅 DJ。我細個真係咁噶，我冇乜同學同埋朋友一齊玩噶、嗯。聲音上邊嘅 DJ 就係我朋友，所以我嗰陣時咧，一放學翻屋企咧，即係其他同學去打波啊，去圖書館啦、啊，我就翻屋企聽收音機噶。咁、嗯、我嗰陣時就咁樣去學點樣做 DJ 噶啦。阿、啊、KK，、嗯、不如你都嘗試下加入啊，好冇？ 好、 啊，咦？佢话好、啊， 唔系我听到啊 ，K K 咧个声个声音里边带点兴奋啊， 系 即系觉得哇，我赢咗四局， 系啊， 即系四个 round 80分嘅， 系啊，其实真系好难得噶，所以 K K 啊，不如你帮我哋呼吁啊，叫啲听众打电话嚟，记唔记得电话号码？讲一次啊， 18723888。 哇，好好啊，呢、這个听众真系， 即系佢唔会话因为赢紧咧，专登讲错个电话，等下打唔到嚟，佢又 打咗隔篱街嘛。好，18723888，阿德话咧，我哋吓要。多啲嘅聽眾，咁睇下嚟緊咧，一齊咧競逐呢個咧就係終極無敵二台迷啊！ 好，咁啊 ，K K 陣間繼續五點鐘仲有一個 round 同你玩喎。 好啊， 好啦，唔該曬。 轉頭見，咁啊陣間咧仲有第三部分咧就係狼哥倪炳郎嘅訪問嘅。 係。 东京残奥会今个月24号开幕，香港残奥代表团团长胡小玲出席本台残奥打气大会之后话，团队会出战8个项目，对每个项目都有信心，部分项目或者有机会夺牌。胡小玲话，疫情令残奥延迟一年，运动员加操13个月之后体能更加好，但同时疫情令好多地区赛事停办，因此未能够了解到对手嘅实力。形容今次系不一样嘅残奥，亦都可能有意想不到嘅赛果。佢又认为，当局有增加资源嘅残奥，亦都可能有意想不到嘅赛果。佢又认为，当局有增加资源，体育学院扩建亦都有助训练残疾运动员。香港电台处理助理广播处长陈俊乐在同一个活动说，港台会直播至少70小时的赛事，平均每日播5个小时，包括港队大部分出战的项目，例如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等，设有即时手语传译，每场精华片段有广东话和英语广播等。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大屿山和港岛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意外已经清场，一带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的快线交通意外亦都是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公主道桥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 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係觀塘道進業里橋面去旺角。提提大家咧，屯門嘅龍門路因為路陷影響，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騎術學校一段嘅快線仍然係封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设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这个是属于中国人的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位女歌手靠把声就可以令人 say yes 噶啦。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太小心还是太聪明，偏偏错失他是谁，成为习惯地天天怼着，放不开才突破消失，承认我提防着自成一千变真，自信心头上有光环，始终怕黑带着风，长期在变脸开心笑着，但暗中绝入谁没有秘密。 Hanna 邀请了剧集里面最多对手戏的黑歌拍 MV，对方一口答应的原因之一呢，就是早在《钢铁有泪》这首剧集片尾曲的时候已经被 Hanna 的声线所吸引。 其实我期待在爱情相当固执， 作曲刘奕星，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魏景云、贺哲涛，上榜5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谷子乔不相信别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冷知识，大啲细啲，当进行直播或者录音嘅时候，都会习惯戴耳筒。坐喺咪二或者咪三嘅 DJ， 如果听到自己声量唔够，会用手指先指住耳筒，再指向天，意思即系自己嘅收音声量要调校大啲。相反，如果先指住耳筒，再指向地，即代表声量要调校细啲。坐在控制台的 DJ 就会检视仪表板，如果一切正常，有可能是 DJ 所戴的耳筒声量调校得太大或者太小。我是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阿郎哥你好，因为点解咁讲呢，我呢记得俾你的过入房呢都好训话过之余呢，你有问过我一样嘢，嗰阵时呢我由一个记者仔，你俾机会我去做一个节目啦，你一定唔记得噶啦，但我哋记得噶。你又嗱，我嚟紧俾一个钟头嚟试，如果你得咧就得啦，唔得咁就唔得噶啦。 嗱，即系一系就喺度， 系 一系就走啦。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做咗4年 PA 噶啦，已经系啊，咁所以我就其实我嗰阵时咧同你讲，我话。 我覺得我應該得㗎。 嗰啲咧，其實 咁咯，咁就得咗啦。咁好多謝阿郎嗰陣時就係俾個一個小時嘅輪住嚟試我起格。 你好嘢啊！你等咗四年， 你知唔知而家四個月啦，啲僆仔都等唔到啊！ 係、 四個月覺得自己得㗎嘛？ 係喎、 係咁㗎喎。即所以你做咗四年之後，你先至開始問下我可唔可以試下多啲嘢咧？ 嗯， 其實你已經好有耐性，不過我相信呢四年裏面咧，你學習嘅嘢已經足夠了、 嗯、 如果當年嚟講、 嗯， 因為而家嘅制度我唔知啦，而家可能好多技術上嘅嘢咧可以幫助一個人。以前嗰個成長咧，點解咁困難呢？係因為上面有好多大佬真舊 DJ 舊 DJ 舊 DJ、嗯、成名 DJ 壓住落嚟，咁但係而家嘅流動性比較大啲，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點咧？就係啲技術上嘅幫助。以前你真係要嘥好多時間去剪一個餅帶， 係啊 ，mix 一餅帶， 係 要搞到好出色。如果唔係咧，對唔住所有其他人嘅，對唔住其他嗰啲比較出名啲嘅 DJ 人，你一睇切咁炸個節 目，嗯， 即係咁樣 mix 法啊，哇，咁樣帶啲歌啊，即係咁嗰啲，即係鬧到死。所以喺個少林寺咧個好處，你少林寺練咗四年功夫咧，抵你成功嘅。 嗯， 但係咁啊，當年啊，狼哥去睇啊 Roland 嘅時候咧，你係因為佢捱咗四年都仲喺度肯捱嘅，所以俾個機會佢啊，還是係真係見到啊呢個僆仔有啲天分，所以俾個機會佢咧？ 嗱，一定要有啲天分先得嘅。 嗯。 你好似少林寺里面担咗四年水嗰个人，然之后有一日师傅话：你唔使担水啦，你打功夫啦，你得㗎啦咁样。哇，佢自己唔知道自己得喎。就原来担水嘅时候呢练咗脚力。於是佢成为一个直脚好犀利嘅 腿骨人。佢喺度练紧腿啊咁 样。所以呢你四年之后呢肯定你已经某一方面得㗎啦。 嗯。 同埋呢我哋一定会收风嘅。你估即係成日见过你周围行咁样。我会问下何金啊。边个点啊点啊点啊？ 嗯， 我要问下啊梁少辉，你觉得边个点啊？ 嗯， 即系咁样嘅，因为我哋做资料搜集。第三样嘢梗系扮嘢啦。 嗯， 几个钟头你试啊？嗯，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即系咁样。即系做完呢个戏之后咧，就完成我哋嘅任务啦。咁跟住咧就睇你嗰个钟头嘅表现点。 系啊，听众未必知嘅，其实咧港台有样嘢好咧，就系咧。佢哋對 DJ 嘅訓練個基本功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如果真係喺少林寺，即係木人行咁樣成長嘅話咧，其實真係出到去咧係衰極有個譜嘅，真係正所謂。係、 不過而家當然有啲唔同啦，即係而家都係咧，正話阿郎哥都講咗，以前係四年，而家可能係四個月都嫌耐啊嘛。所以真係對時間嘅認知咧。是真的有啲偏差的，大家 是。是啊。但阿郎嗰陣時咧，咁多 DJ 個競爭咁大啦、即係百花齊放噶嘛。 嗯。 90年代啲 DJ 啦，佢哋嗱個個都有態度，咁啊亦都有好個人嘅性格。你點樣處理佢哋咧？ 呢、這個先最難 搞。因為都內裏又有啲鬥爭啊咁樣成噶嘛。 嗯。嗱咁樣，我哋咧係緊密地咧就觀察住每一個 DJ 嘅。咁有一年咧，有個 DJ 都犯咗個錯。咁咧就我老闆話呢個人係咪應該炒咁樣？我話係咁樣。嚇、你點知啊？咁樣我明㗎啦。咁跟住咧，我喺炒佢嘅時候咧，我寫咗一個 IOM， 我哋好嘅 Inter Office Memo， 就 IOM 寫咗五點出嚟。我寫完咗之後咧，我將呢個 IOM 俾我老闆睇。我老闆話：咦？乜原來佢犯咗五個錯誤㗎啦，已經咁啊！我係啊，我一直觀察咗佢。你今日要炒佢得啦，呢五個 point 已經可以炒到佢。 嗯 咁其實呢就係話我哋未去到一個臨界點，未去到要炒佢嘅時候呢，我都保留住我對佢嘅觀察係咪錯誤嘅。咁、到最拉尾呢，我老闆 endorse 我話俾我聽啊，呢、這個人真係要炒喇喎。嗰陣時呢我就將呢五個 point， 其實佢前面四個 point 我一早搜集資料。不過我哋可以容忍，因為我覺得呢就所有嘅藝人呢都唔容易搞嘅。你如果 DJ 係一個 artist 嘅話呢，你要知道呢佢係一個人嚟嘅。佢之所以咧有型有款啊，點解有創作力啊？係佢有啲特別嘅地方。佢同一般人係唔同嘅。既然佢同一般人唔同嘅時候咧，你要用一般人唔同嘅方法同佢相處先得嘅。 嗯。 有一年咧，有一個本台呢、這個台嘅行政人員咧，就喺我有一年翻香港，因為我去咗加拿大，因為做電台嘅台長啦。佢翻嚟嘅時候咧，就約咗我食餐飯。啲 DJ 好难搞啊，边个好难搞啊咁样。喂，有咩窍啊咁样。因为当年我搞过佢啊嘛。我话你唔好搞佢。 嗯， 你问佢做乜啊、你总之呢你话俾佢听你搞掂呢个部就得啦。 你唔使理其他嘢嘅，就咁啦。咁於是乎咧，佢搞掂佢，因為佢要自己令到呢個節目好好嘛。於是乎佢要出盡所有嘅全力咁樣。咁好啦，你點樣搞得掂佢咧？就第一就唔好理佢，第二咧就唔好令佢行得一踏錯就得。即係佢嘅創作仍然喺度，但你唔好俾太多限制佢。你唔好話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嗰樣唔得，嗰樣得，喺你嘅節目可以做到個範圍咧，你搞掂曬就得啦。你仍然係好聽嘅。當然啦，到咗你有一日咧，就好似啲癲咗嘅 DJ 咁樣，喺即係電台裏面發咗好嚴重嘅錯誤嘅時候咧，你先喐佢。 嗯， 就咁啦。佢嘅吸引力就係佢嗰種放任啊，佢想表達嘅嘢啊，就係嗰樣嘢。如果你冇咗嗰樣嘢咧，唔好聽嘅。 嗯，係。即係譬如劉哥講到呢度，譬如話作為一個管理階層同一個 DJ 之間咧，我成日覺得好似兩夫婦咁樣。兩夫婦成日都係嗰句啊嘛，好似放紙腰咁樣啊嘛，阿老婆咧就好似阿紙腰咁樣，得閒要放下，又要拉下，要放下拉下。做管理階層同一個 DJ 之間，有真係好似兩夫婦嘅關係。 嗯， 你不能太緊，太緊就飛唔起，太鬆又唔知去咗邊，所以個關係好微妙。 香港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我都叫佢做創作人。咁而家係某個電視台裏面一個揸 fit 人嚟嘅。咁就最近嗰個電視台裏面搞得好出色啦、我同啲朋友傾偈，嗰啲朋友呢就話呢聽過呢個領導人呢喺個大學裏面呢講課，佢講嘅一個條件呢係點樣講創作，講創意嘅。佢係喺一個好有創意嘅團隊裏面呢，一定要有兩個唔係好有創意嘅人去看住。咁呢佢就俾大部分嘅機會呢俾呢班人去做創意，哎呀唔理點，但係有兩個人去喺度。一路睇出街嘅棋，一路睇筆棋。咁好啦，即除咗呢兩個問題你要 fulfill 到之外咧，我任你點搞，咁就係會係一個好嘅創作。當然，即任你點搞嘅意思唔係話你癲曬，即係你有一啲嘅 有個譜 喺，有個譜喺度，你唔好受咁大嘅限制，即等於我頭先講咧，就話你唔好理佢，總之你扮乖就得啦。係啦，你自己搞掂嗰三個鐘頭節目。啊，搞得好好睇睇，你有啲咩嘢想做嘅，想做一个咩大 project 去支持你嘅节目嘅，budget 容许，时间容许，头先讲啊 ，budget 就时间咗，我就 support 你，就咁样，咁我谂系一个应该系几好嘅处理。 喂，而家郎哥咧，我哋经常喺舞台劇界见到你演出啦。我其实嗰阵时咧都听好多啲同事讲话，即系我哋做紧 DJ 嘅时候话，你以前咧做好多舞台劇噶嘛，咁我就喺度谂啦，哇，佢点样忍住自己冇得做舞台，要做管理咯，都几惨噶喎。 系喎， 系啊，即系咁多年嗰啲人咧，你点样去抑压住自己咧？ 抑压。 因为真系喂，管理班呢班马骝真系好辛苦，但其实我中意舞台演出噶嘛，系咯。 我咧就因为咧，可能系自己对于舞台剧太过认真，咁我成日都觉得咧，我而家做舞台剧咧最舒服嘅。做舞台劇嗰大概兩個半月到啦，即係到演出差唔多前後兩個半月啦，我就全部時間喺曬度演嘅，我唔會做第啲嘢嘅。即係如果我接咗個舞台劇做啊，咁當年咧我其實亦都考慮呢樣嘢嘅。去咗外國讀完書，讀關於戲劇嘅嘢啦，關於演技嘅嘢啦，越嚟越尊重嗰樣嘢。咁我覺得咧唔應該分心去做嘅。咁而當時咧我係做電台工作，我。希望咧就话我集中精神咧做好我电台嘅工作，咁但系其余嘅时间我真系花唔到时间去做一个我自己认为称心满意啊或者系好投入嘅舞台剧，咁我不如唔做。我有大概前后14年嘅时间，因为喺电视部里边工作啦，就冇做任何舞台剧。呢、這个都系主要嘅原因，因为电台就24小时工作啦，电视都系嘥好长嘅时间去磨一啲嘢出嚟嘅。咁我既然係咁樣，就不如咧就我專心做好，或者係學習電視，因為我以前係電台出身噶。咁我學習，其實我更多嘢可以睇，可以跟啲導演去到研究佢哋究竟點解會咁樣拍啊咁樣。對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咁不如咧，我將比較熟悉啲嘅，而我又覺得可能要太嘥時間嘅舞台劇放埋一邊，好似好狠咁樣。即係有14年我冇做過舞台劇。 都系嘅，即系如果要做咧，应该系专心一致去做，好过系我又要做呢样，又要做嗰样，就会分心。 嗱， 譬如郎哥想问你一个问题， 系 譬如你做咗咁多年喺呢个行头里边， 如果真係俾你揀，你覺得係好認真地，你覺得做一個 DJ 難啲，還是做一個管理階層難啲？ 嗱咁樣，我覺得做一個 DJ 難， 嗯， 即係嗱，當然我係話咧，我係將 DJ 睇為一個藝術家咁樣睇。你要做一個展覽好容易，我係管理階層嘅時候，我可以籌備一個展覽，但係裏邊啲藝術品咧唔係咁容易做出嚟嘅。嗰、那個藝術家咧點樣創作到嗰樣嘢出嚟咧，係好難做一樣嘢嚟嘅。你籌劃一個畫展好容易，但係真係揾到個出名嘅藝術家去畫咗好畫出嚟，係好難嘅。咁所以咧，我既然咧尊重呢個做電台呢、這個 DJ 嘅行業嘅嗰個藝術性，如果佢有藝術性嘅話咧，咁我覺得做 DJ 難過做一個行政人員。 好，今日多謝曬狼哥，我哋學習到一樣嘢就係要毅力啊，清晰知道自己行邊條路咧。行中嗰条路啱噶啦，唔好嘥时间行其他路。 今日唔该晒龙哥、魏炳龙、 梁荣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张开眼中一线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 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 谁亦是同样奔波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望问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 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梁荣忠、 Roland、梁子希， 寻找终极二台迷。 哇！睇下今次呢个淡定 K 有冇得继续先啊？ 80分啦，佢已经。 哇！ 就快100分噶啦 ，K K K 十八廿二， 系听紧你。 咦，爽咗喎、 即 係个反应好似快咗啲喎。 可能反应快就会输㗎喇佢。用错嗰道戏呀、正所谓。 好，另一个呢就係、是、今个 round 嘅挑战者 Gary 十八廿二。 听緊你 ,Gary。 哇仲醒喎、把声。 啱啊 ,Gary, 用呢招打冧啊 ,KK。 好啦 嚟喇喎。 Gary 记住呀同阿 KK 都系呀嗌咗自己个名先啦、 ,OK。 好啦听住第一条题目。当年 Roland 梁子希做咗几多年 PA 狼哥先 ？KK 四年 ，KK 四年 系 啱咗嘅。我用翻佢个声线先， 系 啱咗。 题目系当年 Roland 梁子希做咗几多年 PA 狼哥先至俾机会佢尝试做一个一小时嘅节目咧？答案系四年嘅。 好啦，第二条啦吓。 Gary 继续努力吓。 系 喺访问中提到。如果狼哥觉得有潜质的同事会先周围打听他平时的表现，包括问一些前辈的意见。在访问里面曾经提及过有两位，请讲。KK 梁少辉、何锦华。 他又来了，出招了，好淡定。 是啱的。请讲出其中一位，就是包括了有何锦华和梁少辉。 哇，你是我偶像啊 ,KK 而家。 好厉害。 OK。 好不、有少少时间我们都问埋第三条，虽然都影响不到个赛果。 是啊，你俾啲阿 Gary 出句声都好啊，是不是？ 好，狼哥呢曾经在香港电台电视部那边做嘢嘅，因为要专心工作。当中有几多年冇做过佢最喜爱嘅舞台剧呢？ Gary。 Gary。 四年啦。 四年是争了一个一字的。 系十四年先啱 错咗。 系啊， 系啊，但系 唔系啊？因为咧，我学生，我个电话个 speaker 听得唔 系 好清楚。 系啊， 我冇黐住个收音机啊。 系啊， 我惊你哋话 feedback 啊嘛。 唔怪得知啦。 哇，但系好好多谢你、啊。 我电话个 speaker。 喂，但系好多谢你喺街都支持听紧，玩埋游戏添。 我由1983年已经开始听噶啦。 吓、 啊，我有第一部录音机咧，我就开始听。 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哇， 之前都系隔篱街噶啦。 啊，系啊，喂，要留低你电话喎、啊，第时有啲 系啊，系啊，勾不勾嘅靓哥伴星河啊！ 哇 哇，即系要留低， 即系多谢你，你先至前辈。 跟住咧，青春交响曲 系 青春交响曲咧，去到我谂1989年、1990年到啦， 系 咁就啊，唔系应该去到周慧敏。二人世界嗰陣時啦， 係啊，二人世界、 之後中間停咗，就去到啱少少就梁月倫咯。 哇！多謝你啊，你中間停咗之後輪到我啦，好開心啊！ 跟住乜演康哥， 係 最記得好似係咪林志玲咧？ 係 中間幾咧？阿小白走去播高達嘅主題曲。 是啊！ 哇，真系个印象好深刻。 哦，多謝曬你啊！ 哇，真係忠實擁趸、 啊。 啊，系啊，虽然你输咗，但你确实已经系终极无敌二台米 啊！系啊，真系啊， 好厉害、 啊。名义上系咯， 系咯， 输咗俾阿 K K 哥哥， 唔紧要， 唔紧要，诶，胜负都系唔紧要嘅。 系啊 ，K K 哥哥真系武林高手嚟。 系啊，佢武林高手嚟噶， 出声就先发制人。 我怀疑佢真系识打咏春嘅咧。 系啊，系啊。 喂，忠实勇等啊，咁咧， 十八掌真系。 系咯， 睇头地啊 ！Gary， 你会唔会有点唱啊？点俾你啲屋企人啊、朋友听啊？多谢你支持。 我妹啊，全世界嘅人啦、啊， 嗯， 尤其是香港人啦、啊，加油啊！ 好， 多谢你、啊， 多谢你， 多谢晒啊 ！Gary， 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多谢晒， 好， 大家咁话， 多谢多谢，拜拜， 好， 好，我哋揾下而家，哇，100分啊，真系， 哇 ，K K。 阿 K 哥你好啊，要嗌你阿哥啊，真系 哇！ 系喂，我有一条问题想考你啊。你既然都咁支持我哋咧，头先咧我哋播过一首《太阳计划》主题曲啊，即系喺游戏之前，你知唔知嗰首歌嘅歌名叫咩啊？ 真系唔知啊！ 嗱，1993年嗰阵时就系阿郎咧就揾呢班歌手唱嘅。在噔噔的噔噔，在晴朗的咩啊？人和人年和月嗰阵时咧，周华健啊、成龙， 佢净系记得真心英雄啊， 系啊，真心英雄啊，真心英雄就 系 国语版， 国语版啊， 系咯，好啦，咁啊唔紧要，好彩呢条唔计分嘅啫，系啦，好，喂，咁啊下个礼拜要你继续喺度咯，好嘛？ 好， 好， 唔该晒 K K，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 好，转头 翻嚟 D J 大赛里边，今日嘅嘉宾就系彭咏仪、莫莉， 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是从美国抵港，同样已经接种2剂伏必泰新冠疫苗。其中一名38岁女外佣住在赤柱村道一间独立屋，她6月18日前往美国，并在今月1日回香港，上月29日出发之前检测结果呈阴性。这名外佣抵港的时候，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呈阴性，在检疫酒店完成7日隔离，第12日样本呈初步阳性之后确诊，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无病征，当局列作输入个案。资料显示，他在4月完成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上月27日血液样本对病毒抗体呈阳性。另一名患者是56岁男子，3月12日同4月5日在美国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同样无病征。一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的女患者，4月在本港完成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完成7日检疫之后，在社区被发现受感染。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呢一宗个案反映7日检疫并不足够，应该将从中风险地区抵港，已有完成接种2剂疫苗同有抗体的抵港人士，检疫期延长至14日，并加以7日自我监察。 许树昌又指出，近期都有唔少嘅输入个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仍然受到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将会喺星期一检视相关数据，研究调整酒店检疫期。对于民阵是不是已经开会决定解散，民阵临时召集人钟崇辉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说，正是处理民阵的事情，将会在明天下午交代。香港律师会今个月底将会改选部分理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站在法治的一边是香港律师会应有的觉悟。文章说，在香港法治上，律师会扮演重要角色，与香港法治同行是其本分，捍卫香港法治精神属于其义务，而香港法治的兴衰存亡更加直接关系其自身的兴衰存亡。文章认为，律师会对会员负责就应当选择搞专业不搞政治，对市民负责就应当选择搞建设不搞破坏。文章引述香港大律师工会前主席谭允之说，香港律师会不应该步大律师工会后尘，选择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评论话，只要律师会和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就不会好像教协一样丧失特区政府的许可，一朝轰然崩塌。维护拥护一国两制方针，遵守基本法，就不会好像香港大律师工会一样断绝和内地的交流合作，走上穷途末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有意外，咁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车龙分别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而清水湾道咧反方向落翻龙翔道，交通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咁就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因为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同埋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滞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喺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青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将军澳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咧交通都系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长沙环道近钦州街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挤塞的，而家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近黄竹街。之后提提大家，屯门的龙门路因为较早前路陷影响，而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骑术学校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6，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怡、陈嘉文，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周末讲艺力。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十八廿二听紧彭咏儿《茉莉》。 Hello， 钟哥好 ，Hello， 波人好， 你好啊，咁多年冇见啊，仲系咁缤纷你个人。 惊啊，而家掩饰紧我惊啊，我想讲真系好紧张嘅咧。 紧张啲咩啫？冇。 你紧张我上台啊？ 系咩？ 系啊，因为我发现我听晒咁多集啦，即系已经做咗五集啦，我哋第六个上嚟啦。 系啊。 我听晒之后冇一条识。 最惊系咁啊，原来。 但系咧，我又点解要上嚟呢？我系为咗个酒店上嚟嘅， 系个终极大奖啊！ 系啊， 目标为本嘛， 啊，但系我有矛盾，因为我见咧最叻嗰个同最差嗰个先至系俾你哋喺节目度成日噏个名嘛。 系， 我又好想你哋永远记得我。 即系就做最叻， 一系就最差。 即系你可唔可以取代到阿白元豪？ 系， 即系我唔会话你取代到崔健豪， 我取代唔到， 因为佢四十分，小白负五分，你随时有机会嘅。 但系有阵时又会爆冷。上个礼拜我都唔系咁睇好阿超 B 嘅， 点36分？ 点知佢而家第二位啊，暂时高分榜吓。 所以咧，其实我都有策略嘅，个策略就系嗲你哋。我希望你哋亦都或者咧用硬嘅方法嘅，就 系 我希望我自己都创造奇迹，咁等你哋都可以多啲话题。 创造奇迹， 系嘅系嘅，即系话阿莫莉都话啦，即系如果佢输咗咧，就唔关佢事嘅， 系 变相我哋冇面啊。 系啦， 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嘅，对于我哋嚟讲 啊，因为对于中国有。中國是我其中一個恩師啦，仲對我嘅生命入面都好重要嘅。咁啊 ，Warren 亦都睇住我大啦，亦都一開頭嘅時候，我係一張白紙嘅時候 ，Warren 係有俾個機會我嘅。 我有冇鬧過你以前？好似冇鬧。 冇啊，你算錫我嘅，我見過你鬧其他同事。 係 啊 ，Warren， 咁你有冇後悔啊？ 後悔？ 你有冇後悔俾機會佢，定還是後悔冇鬧佢？ 我後悔冇鬧你啊。可能如果我嗰陣時鬧你，你再做得好啲嘛？ 係啦，咁所以而家你都有機會啦。呢半個鐘就係你哋創造奇蹟。 嗱，好啦，就傾兩句先啊。譬如彭咏兒《茉莉》咧，咁你係邊一年入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咧？其實咧，我已經你問我咧，我真係唔記得㗎啦。不過 咁耐㗎啦。即係耐到唔記得， 有冇搞錯？我自己都記得，我九一年翻嚟。 對上一次邊個俾呢個答案我嘅咧？嗰、那個就係新哥， 咪係咯。 即係我問阿新哥張文新，佢就話：阿新哥你幾時開始喺二台嘅？我唔記得咯。 所以 第二個就係你咯。 所以佢哋成日笑我話佢熟妹，即係師妹。唔係，但如果咧有數得計嘅，因為其實我係天兒啊、超 B 啊，佢哋咧早幾個月到，早大概半年到入嚟嘅。 早佢哋半年到入嚟。 係啦，因為其實我就係剪翅入嚟啦，入咗嚟嘅時候就做一啲後面 back up 嘅工作多嘅。咁跟住咁啱嗰陣時就話嚟緊想有一啲嘅比賽，咁就揾我都幫手做下。咁我記得係半年至幾，即係多可能六七个月到啦，咁咯。 因为阿彭咏儿咧，就系近年咧好少可唔系从 DJ 选拔赛里边出现嘅 DJ 嚟嘅，因为佢喺第二个计划一个展翅嘅清健计划里边咧，就入嚟谂住呢度做下一啲工作。咁做下做下咧，就覺得啱，於是乎就繼續啦。 係啦，咁啊應該係2003-2004年嘅。咁等叔叔話翻俾你知啦 嚇。唔係啊，你唔係叔叔，永遠都係我哥哥。 多謝多謝多謝。好啦，咁我哋嚟。 同阿莫都好嘢㗎，佢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㗎。 係咪啊？ 所以呢啲題目咧，應該係難唔到你嘅。 係啊。唔好啊，求下你哋咯。 但 係 我哋但係我哋問啲想當年問題係難到你㗎。 好啦，講咗先，先有兩條必答題，每條10分。 咁跟住後面又會有三條嘅選擇題，選擇題咧就跟分數啦，咁陣間講啦。咁亦都可以用黃牌嘅，不過咧而家先問咗兩條必答題先， 好 一條咧係普通嘅語言題目，另一條咧就要聽嘢嘅、 哦。 先問咗第一條先。 好 好啦 ，Roland 嚟啦。 好，第一条 DJ 必答题。 我又系嗰句，你攞住纸笔做咩咧？阿毛， 我惊啊嘛。 佢哋个都系咁可拎，好尊重我哋嘅游戏。拎纸笔做乜鬼啊？其实 唔系好紧要噶，系、啊，即系你硬系觉得好似有啲思绪会痛咁噶。 有啲渣男啊，正所谓 揸住支笔唔等于识写字噶嘛。 嗱、啊，呢条你一定已经唔会识噶啦。 真系噶。 系啊。好，八十年代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主办嘅 DJ 比赛啦，咁、那个称号咧通常都叫做业余 DJ 大赛噶。去到九一年嘅时候咧，啊、那个 DJ 比赛咧就改咗名， 叫专业 DJ 大赛。 因为八十年代好中意业余嘅呢两个字，咩业余歌唱大赛啊，业余 DJ 大赛啦。去到九一年啦，嗱，啱啱就系我参加嗰年啦。呢、這个 DJ 比赛咧改咗名，系七个字嘅。嗱，俾啲 tips 你。 七个字。 我可唔可以逐个字答中你俾一分我？靠你哋哦。 嗱，我俾个 tips 先，唔系叫做 DJ 生还者， 一定系乜乜大赛噶啦。 DJ 生还者咧就已经系在后期啦。 一定是什么大赛的啦。 比个 tips 你 ,DJ 行先的那个、那个名。 DJ。 DJ 是不是计了两个字的啦， 是啊，两个字的啦。哦、即是还有五个字。DJ 什么什么什么呢， 什么争霸战的，是不是 什么什么什么五个字啊。 DJ 专业争霸、啊、不是、哦。 那么核突的吗，叫 DJ 专业争霸战。我哋改唔出嘅嗰阵时个名 字，唔系DJ 专业争霸战都系七个字， 系但系冇咁核突，咩叫专业争霸战？ 咁争霸战啱唔啱先？ 嗯， 中间冇中一只字啊？ 我觉得舒服咯，我因为我作为一个评判，我唔可以讲得咁出嗰啲嘢，我觉得几舒服啊，听落系啦，你系啦，你唔好俾心心我冇用噶， 嚟啦 ，Roland 俾啲 tips 啦， 我咪觉得舒服咯。嗱，DJ 咩争霸战咧咁样，系啦， 俾多啲 tips 嚟啊， 仲高， 唔使俾个大心心，我唔需要嘅，你俾啲 tips 啊，俾啲 tips 先。 系 呢个比赛咧，就系梁亦伦参加过嘅， 系啦， 头先卢伦有讲啊， 同李志刚都系嘅， 系啦， 系 啦， 系。 我系一个好大嘅 tips 嚟噶 ，DJ 乜乜争霸战啊， 好大嘅 tips， 好大嘅 tips， 关佢哋名字嘅， 因为系得好似得一届定两届， 系啊，呢个名字就得一届系用呢个名啫，之后就用咗另一啲名噶啦， 哇， 系啦，喂，你而家填多两个字就得咯，好大 tips， 即系争霸战， 系好舒服啊，真系头先听 到，多谢 DJ 乜乜争霸 战，系啊，我要公平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多谢。 系啦 ，DJ 好舒服啊， 争霸战， 争霸战冇理由摆喺中间啦， 系咯，一定系后面噶啦。DJ 冇理由常识啊， 即系 DJ 乜乜争霸战咯， 系咯 ，DJ 佢真系静，佢静晒成个人。 填充题咁样。 我脑海一片空白啊！ 嗱，我都系嗰句啊，唔识咧唔好乱作，因为乱作会扣分。 唔系你知唔知？而家争两只字唔识好唔抵嘛？ 你唔系争两只字唔识，系有五个字我哋俾你噶。 咪系咯，你 基本上七个字都唔识噶，冇咧。 DJ 唔系专业，唔系音乐，唔系口才 咁核突嘅咩 ？DJ 口才争霸战 嗰啲叫咩？天唔系嗰啲叫咩啊？死啦！喂，冇 tips 啊！出面啲人唔理我嘅， 好大 tips 咯，老细俾咗 一唔识噶，你唔使望佢啊，得唔得？ 佢都未出世，我问咗佢啦，佢九一年未出世啊！ 哇， 系啊！ 好啦，嗱，快啲啦，嗱，最后少少时间啦吓， 俾多最后十秒你。 算啦，弃权啦， 好唔抵喎，争两个字啫， 系咯， 试下啦 ，DJ 乜乜争霸战啊 ，DJ 试唔试先？ 冇乱咁试啊， 试咗又扣十分噶，咁又负十分噶， 挑战冇嚟啊，咁啊有争霸战啦， 高分过小白噶啦， 放弃啊， 好啦，放弃啦，够钟啦， 好弃权， 好，正确答案系 DJ 选拔争霸战，咁简单，俾你填两个字你都唔识，系咪抵闹啊？ 我唔啱， 真系咧啊！过咗十几年，终于翻嚟要闹你啊！ 如果你哋想要面啲嘅话，你俾埋嗰两个字嘅贴纸我。 咁啲听众会 hurt 我哋噶，你明唔明啊？ 跟住下一条必答题系声音题，请听以下声带。 好深啊！ 唔可以唔可以听晒，因为后面有口号啦已经。 好啦，啱啱听到嘅声带呢就係我哋二台以前嘅 station ID 嘅内容嚟嘅。请讲出声带里边唱歌嘅歌手名称同埋口号。 口号我都唔知道。 我可唔可以呢条答半分你俾五分我啊？ 嗯，係冇嘅。 你哋咯， 冇假讲啊！ 我估到个歌手系边个嘅？ 边个？ 因为佢把声都明显嘅。 嗯， 讲啊！ 一对乐队系咪啊？ 嗯 ，Beyond。 好，啱嘅。 Yes， 有翻啲信心啊！有翻啲信心。但我真系唔知你后面出咗世未噶？口号 系啊！ 等阵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我两只字都估咁耐， 廿二个字， 而家叫我估22只字，我一定估半个钟。咩日日与你惊喜啫，嗰啲 friend 系嘛？ 嗱好啦，由于太难，我真系俾埋再俾多半字答案你啦。嗱、 啊， 答案 Beyond 系啱嘅， 嗯， 跟住就系乜乜乜，然之后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90年代嘅电台。 系啦， 俾埋后面嗰字个答案你啦。 嗱，临尾 八只字，就香港电台。 你估八个字啫。 系啦， 而呢八个字喺刚才嘅声带里边有部分系已经唱过嘅。 系啊，最紧要抄低佢啦。诶，咩日日惊喜？我听到呢句嘅。 俾佢听多次啦， 好、啊，听多次。 在步伐进入时代频道中。世界再半资讯，每秒与你通讯，你我与世界迈进。 里边咧系曾经将呢八个字里边嘅其中三个字有唱到出嚟嘅，即系你只要估五个字嘅啫。 阿彭咏仪而家好用心喺度对住啲纸同对住啲纸笔，好似考紧啲好重要嘅试题咁。 唱出呢首歌嘅乐队系 Beyond。 嗯， 而个口号最后嗰、那个嗰几嗰几廿个字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90年代嘅电台，前面咧系有八个字嘅。 其实咧，我觉得讲头四个字俾佢咧，佢都接唔到后边嗰四个字嘅， 系乜乜乜乜乜乜乜。而呢八个乜字里边咧，有三个字曾经喺刚才阿 Beyond 里边系唱过出嚟。 前进起飞，时代唔知乜鬼，世界写唔切，因为 好 世界齐 前进起飞，唔关事， 与世界迈进 八个字、啊，老细， 唔系佢， 你越噏越多嘅， 唔系我而家谂住 好前进起飞，前进起飞唔好谂啦， 哦， 与世界迈都唔好谂啦， 哇，咁世界齐咩啊？我唔记得咗， 唔好 谂 啊， 哦，唔好嗰、那个、 啊、是咩与世界迈咩 迈进啊， 系、啊、啦。记住最后嗰字得啦， 不如我哋俾四个字佢啦，佢自己接埋嗰四个字 啦、啊。好啦好啦好啦， 佢咁样嘅应该估到， 即系估到 七年六点佢都估唔到。 可以唞啊，真噶，真系可以唞。 估到环球榜做完都未估到，系啦。 好啦，再你想我哋俾头四个字个答案你，定还是后边嗰四个字答案你啊？ 头四个 好，音乐资讯乜乜乜乜，香港电台第二台90年代嘅电台。 音乐资讯 乜乜乜乜， 与时并进。 最后答案 唔改， 唔改， 冇分就冇分。 记住，诶，唔系，而家唔系有冇分嘅问题嘅，答 错 系扣十分噶。 咁我咪赢小白， 答唔答啊？ 系， 我提议你弃权嘅， 弃权。 呢个最大嘅挑 战，你谂一谂先啦。阿钟哥一讲你就话弃权， 我个人系最冇自己噶啦。 弃权，好嘅选择。我答案主唱嘅系 Beyond。答案是音乐资讯同步前进，香港电台第二台90年代的电台。 我实识啊， 唔紧要。而家暂时啊，彭咏仪咧喺呢一个必答题里边两题咧都答唔中，是预计之内嘅。 嗯， 好啊， 好嘢。 阵间仲有三条嘅选择题嘅，继续努力， 加油。 都唔方好噶啦，应该。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 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十八廿二听紧彭咏仪莫莉， 黐线嘅边个作嘅问题，难到咁嘅？ 咦，全部高层嚟，我话你死啦！ 唔系咁咁有心， 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 唔系咁有深度嘅问题，我唔识答系正常嘅，正常嘅。 公司好多谢你嘅付出，一直以嚟嘅努力， 我理解嘅。 好啦，嗱，跟住呢三条咧就系选择题，咁有分数嘅。即係當然一分題就會易答啲啦，但係你得到嘅分數都係得一分啦。如是者去到十分，你可以揀其中三條，而且呢個回合咧又可以用黃牌。黃牌咧你用嘅話咧，得到嘅分數就倍增嘅。咁當然咧，如果你答錯嘅話，分數亦都係雙倍地扣嘅。 OK 係啦。咁提提大家啦，頭先阿莫咧喺 DJ 必答題裏面咧，佢係一分都未有嘅嚇。OK 好啦，而家選答題咯噃。 好，一至十分請揀題目。 我揀咗個五分先啦。 五分嗱，我想讲讲，而家阿超 B 咧就有36分。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你系有机会嘅。 系，因为全部要十分、八分嗰啲咯。 系啦，你答晒最高分嗰啲，而且嗰个黄牌仲要喺十分题嗰度用埋，你就有机会攞37分啦。 我谂住试咗水温先啊，我睇下五分系几深，我先拣十分系点。 哇，冇啦，五分。 五分唔好啊，六分咧。 冇用噶， 唔系 Alex， 几多分？几多分佢都输噶啦， 帮下我啦。 六分系咪？ 系六分。 好，六分。题目系你可以听完题目先决定用唔用黄牌噶。《星空奇遇铁达尼》节目里边，麦 Sir 秘笈系乜嘢咧？即系佢嘅口号。 喂，你喺度咯嗰阵时。 呢份节目， 咩？呢个系咪英文嚟噶？ 系啊， 你好似讲紧中文咁样。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系咪 Never give up 啊？ 系。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跟住之后就 争少少， 一定得。 肯定？ 肯定未？ 好，你喺成个答案讲。 Never give up， 一定得。 系。 即系七个字 ，Never give up， 一定得。 咦？你出唔出黄牌啊？ 唔出住。 唔出住啊？ 唔出住。 好，答案系啱嘅。 哇！你咁难得有六分，你唔出黄牌啊？你阵间死噶！ 好啦，Never give up， 一定得就系《星空奇遇铁达尼》里边麦 Sir 秘笈嘅口号嚟嘅。好啦 ，OK， 跟住请再拣题目。 系 你要拣啲高分啲噶啦， 十分啦， 十分 系 Alex 都岌头啊。 好啊， 佢话岌头啊，睇下几时死咁啊。 你边一年入嚟二台嘅话？ 03嗰啲咯。 咁即系问你入嚟二台之前嘅事情啦。 咦，你可能识呢条？ 好啦， 之前嘅。不过放心，听个题目先啦。 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喺2000年嘅时候，曾经邀请到一位名人担任导演拍摄，香港电台嘅出品叫做《无烟草电影》，烟飞烟灭。请问系边位巨星呢？佢负责埋导演同埋编剧，亦都邀请咗好多嘅朋友一起参与演出嘅。 哇！我就系知张国荣参与咋。 但我唔知道导演系边个。我要咗呢个做 王牌啊， 王牌先。 OK， 系跟住之后，我头先讲嘅啱啱先。 你唔好用一个问题， 你头先 个问题， 你头先嗰个唔系答案嚟，你自己同自己讲嘢啫。 系啊，我头先自己自言自语嗰啲啱唔啱先？ 我唔系你肚里边条虫啊。 个感觉几舒服又系， 王牌王牌张国荣， 答案系啱嘅。 Okay！ 我创造奇迹未啊？而家有几分啊？ 26分， 仲争少少啊。嗱、 okay。 咁当然啦，阿哥哥除咗系担任呢、這、一个电影嘅导演之外咧，仲系演出埋啦，亦都邀请到阿梅艳芳、莫文蔚、王力宏、陈冠希、梁咏琪、车婉婉同埋毛舜筠一齐演出嘅。 系啦，好，最后一条啦，快啲揀啦， 依家廿六分啦， 系快速啦， 快速 揀条八分好唔好啊？ 八分 定七分好啊？ 八分啦、 啊，好八分， 好，请问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主题曲系边个唱嘅？ 但你揀八分，你答啱都系34，你都入唔到位， 系、啊， 系， 系咯，点解唔答高分啲 咧？好啊，不如我答十分啦，得唔得？ 十分 就咗咯， 答九分啦， 九分 啦， 九分啦， 好，即刻嚟啦，系咪讲九分啊？ 系啊系啊。 好，请讲出以下曾经系轮住嚟试里边播放嘅广播剧名称 ：A. 今天星光很灿烂 ；B. 正义联盟 Double Eleven ；C. 夜之自拍 ；D. Happy Happy 廖依牙。 一二，其中一个，我唔记得咗系边首嘅歌名啫。二正义联盟 Eleven 系曾经。曾经是、哦、 曾经是嘛， 曾经是、哦 咦， 曾经是嘛， 是啱啊， 啱、 啊， 可唔可以出王牌噶？ 出你个头啊！ 一次 咋？ 我嗰时系听阿 Roland 噶。 系啊，正义联盟 Double Eleven 啊，啱、啊啊。喂，但系喂，原来咧、 啊，喂，你唔系由高潮跌翻落地潮啊？ 你九分都好啦，你都系得35分咋？你都输啊，超 B 一分啊，唔好意思啊，呢位女士，系啊。不过唔系好睇啲咯，起码唔系负五嗰啲咯，系咯，系 咯。O K， 今日多谢晒彭永贤我咧， 冇噶啦， 系、啊、 想 station 啊， 多谢无论，多谢钟哥， 多 谢 Alex， 多谢， 冇客气啦吓，我约你去鹅颈桥 station 啦， 我哋下个礼拜由4点到6点同你见面啊， 好，我阵间有李志刚嘅环球榜，拜拜。 拜拜。